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奇隆演唱的《我的心并不遥远》，伍思凯带出的《整个世界的寂寞》，林志炫带出的《暗恋我》。 非我所愿，但我并不埋怨。我终于知道，爱情不只是有缘，只愿是你生命里最精彩的一页。

呼吸，别再让我为你哭泣。

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，我看见温柔， 心情比酒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 愿人长如秋，人生都无憾，我们一起走， 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越长越， 但愿人长如秋， 人生都无憾。 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拥有， 让它天长地久。